365个日出，送你365。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过年期间啊，还是要多聊一聊跟过年有关的话题。这期话题呢，叫做追忆一下我们儿时的年味儿。突然，这个好有参与感啊！ 我们这一期再追忆一下以前的美好时光，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怎么玩的哈。在过年期间，这今天节目一上来，这蔡国庆老师的歌声，大家会不会很熟悉呢？ 365个祝福啊！ 对， 多经典的歌啊！小时候经常听啊，好像是春晚上的歌吧？那个时候， 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那个时候还兴 MTV。天天在电视上循环播放，就那一批老艺术家艺术家们的歌。 对对对，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这个同感啊。如熙他说呢，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婆家过年了，因为小孩子特别多，特别热闹，一天到晚到处跑，还要去隔壁村的小卖部买辣条爆竹，一路打闹，我们还炸过牛粪，一起烧烤。年夜饭一上，大家喜欢的菜一分钟不到就都没了。晚上呢，抓一把糖放口袋里，准时看春晚放烟花。那时候小孩子们还没长大呢，没有手机。现在小屁孩们长大了，有的长大工作了，很难回去了。还在读书的回去呢，也没有儿时的年味了。这个朋友应该是正在读书还啊，这个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，真的是太考验我了。 我特别想掐住莫大人，因为这剪辑后期我真的是太难了。我给你剪掉。 我恨这个朋友啊，如熙下次再也不读你的留言了。记得写标点。 大家以后留言的话，千万记得给我们把那个断开，你不断开的话，我们不读。 对对对， 就这么倔强。太难了，我们。我的心里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永久永久，又像那星辰永久永久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陈红的《小桃红》，哎，这首歌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就很经典的曲目，经典老歌。梦想成为太太的咸鱼，他说呢，几个小孩过年偷偷跑出来，拿着刚发的5块钱压岁钱，兴致冲冲的跑到小卖部买了个仙女棒。在结伴呢去看彩灯的时候呢，路遇小商贩拿着各种各样的手链，连着中指的那种。我们在那儿争论半天，决定谁扮演七仙女中最小的紫仙女。后来我赢了，买了好看的紫手链，开心极了。 哦，七仙女是最著名的那一个，最可爱，最年轻。还下凡了， 哎，就有点像现在小孩子们熟知的巴拉巴拉小魔仙，就是那种魔幻类的神仙那种。 对，小时候真的是拿几块钱去小卖部，就感觉可以买下好多好多东西。 对，我有印象，我有一年拿1块钱去农村，我姥姥家有一个合作社，那个时候还叫合作社呢，去买了一堆那种炮上、摔炮，你知道吗？就拿个东西往地上一摔、就会响。以前我们家住高楼，对，不太见了。我以前我们家住高楼，特别喜欢在我们家窗台上往楼下平房屋顶上砸。现在想想 不 道德。现在有点后怕，那个时候，哎，就 居然没有人找你。 可能大家都熟吧，都街坊邻居什么的，他也不好意思讲。 习惯了。我都记得我是在一个高墙上扔我同学吧，就是用那个摔炮往他脚边扔，也不敢打到头上，怕真的伤到他。然后当时好像他姐姐跟他一块儿吧，我没有看到他姐姐，结果他姐姐突然出现了，骂了我一顿。 那个摔炮是泥土做的嘛，就所以砸起来的话还是蛮疼的。 对， 晨曦也是光，他说呢，年三十跟着爸爸一块贴春联，浆糊呢都是自己家做好的，贴完春联放鞭炮，然后就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守岁。因为我们那儿年三十晚上是不能出门的，初一早上穿上新衣服就开始各个亲戚家拜年了，领压岁钱。初一晚上街上亮一晚上路灯，就和小伙伴们拿着钱去买烟花爆竹仙女棒，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家。也真的是概括出很多过年时候的这个记忆啊。 对，不过我觉得不一样的是，我们家没有那种除夕夜不能出去的说法。我爸呢是一个每天晚上吃完饭都喜欢遛弯的人，所以他除夕夜晚上，每年除夕夜晚上都要在吃完饺子之后出去遛弯，回来之后跟我们说，嘿，大街上没有人，就我自己。 真爽。 我都觉得特别可爱，我爸那个时候。 下首歌来自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。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啊， 有那味儿， 这个，唱歌萱草又上线了。啊，其实刚刚听到前面那个朋友分享的故事，特别是这个贴浆，就是贴春联的时候用浆糊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因为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嘛，那个时候是爷爷带着我一起写春联到三十那天，然后完了呢，就我奶奶用那个面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就是用水煮还是怎么的，然后就煮成一个浆糊，用那个来贴春联，我觉得特别神奇，而且比胶水还要这个粘，还要粘得结实。 嗯，那个我知道，因为我们老家的话，农村的妇女会煮那个东西来糊鞋底儿，纳鞋底儿 啊， 嗯，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布粘起来，然后它 就能粘得住啊。 能粘得住啊，而且硬了之后就很结实，就是千层底嘛，就是那样糊起来的。 用那个糊的原来。 对， 我倒是之前听说过，就是去哪玩的时候说，明城墙嘛，当时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糯米浆糊什么的，一起来砌的，就整个城墙特别的结实。 哦，那我城墙没研究过，反正我老家那边那些底儿什么的我是见过，就是很自己煮的那种很黏糊的一大盆。糊上，嗯，对，你刚才说这个贴春联有浆糊哈，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们有同感，还有一个听众有同样的故事要分享，他叫做 Kim 爱我，他说呢，小时候每年大年三十和姥爷一起贴春联，我记得是用姥爷自己捣的浆糊贴，我还会趴在窗户上看姥爷放礼花和鞭炮，我记得姥爷是点燃一根烟，然后呢用烟引燃爆竹。现在呢姥爷去世5年多了，再也没有人陪我一起用浆糊贴春联给我放礼花了。 嗯，突然上升到了亲情的高度啊。 也对啊，你说儿时陪我们一起过年的那些人，尤其是老人家们哈，现在可能真 不在了， 对，很多人已经不在，只能是活在我们的回忆里了。 嗯，其实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，然后还有和他们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就好了。 嗯， 小信他说呢，买新衣，吃年糕，滑爬犁，放小鞭，贴春联，串亲戚。北方没有年夜饭，都是吃饺子。年三十呢，半夜吃猪蹄儿，寓意新年往家里多扒了钱。哎，这个我听说过。我前两天去买猪肉的时候，这个卖猪肉的大姐还跟我说，哎，买几个猪蹄儿吧。 他们都说吃这个八钱特别好吧，而且一定要前蹄儿，不能是、 哦、 不能是后蹄儿。 啊、哦，可能这个寓意比较好是吧？前蹄。 嗯，抓钱嘛。 嗯。今天第四首歌了，来自于孙浩的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、 啊、这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太回忆了。 嗯，那个前奏一放起来，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大家就知道啊、哦、原来是这首歌呀。 一群小朋友的那个旁白啊、 嗯、 听起来特别的朗朗上口。 对，在那个年代也是很火。对，只不过是现在吧，嗯，就是没有怎么放了。我相信如果有一个节目重新来演唱这些老歌的话，依然会很火，就真的很好听。 中国传统说唱 传统 rap freestyle。 哎，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偷偷试穿过新年的衣服啊，对，每年过年都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裳、 啊、 会偷偷的穿一下， 按耐不住想先试一试。 对，我清楚的记得我之前节目中应该分享过我这个很惨痛的经历。我有一年我妈给我买的新衣服，我美滋滋的穿上，然后去看别人放炮仗，结果给我这个胸前崩了个大窟窿，衣服破了 人没事就好 人是没事，然后就是放鞭炮的那个小孩他妈妈把那小孩揍了一顿，说哎，你怎么能那个不小心呢，在这放什么鞭炮呢，看把人家那个衣服弄坏了 但是也没有说赔衣服的事儿 、哦、那没讲 那太可爱了。那其实说到新衣服，还有一个朋友太留言了，他叫做爱吃甜甜圈的短腿猫，他说妈妈早早的呢就给我们买好了过年的新衣服，然后锁到柜子里，我跟妹妹呢就时不时的偷偷拿出来穿一穿，照照镜子看一看，然后赶快放回去、 嗯、对对， 就等着大年初一的那一天。再想想现在越长大呢，似乎越不像过年了，没有小时候对年的期盼了，更像是一场离家许久的家庭聚餐。 嗯，对，那个时候真的 小时候那种欣喜， 如果没有新衣裳的话真的会哭的，就感觉整个世界都不爱我了 哎，我小时候怎么对这个记忆不太深刻了， 你小男孩嘛， 我一会儿要给自己去买件衣服。 小男孩就可能不是很重视打扮这一块，但小女孩肯定，你看吧，大过年的都会穿着漂亮的唐装啊，或者是红色的那种很喜庆的衣服，然后头上编个小辫儿，就这样去拜年。 嗯，对，男孩子真是不一样，男孩子想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买鞭炮。 对对对， 什么时候可以买摔炮、啊、 你如果是没有买到鞭炮的那一年是不幸福的 成家。 水天激流，让长江之水天激流。 下一首歌来自忧欢派对的《新年快乐》， 就是也是小虎队的一首很经典的歌了。 嗯，一直躲在壳里的蟹子，还说呢，直到现在我们家一起打麻将，我输了钱，我还是会哭的。昨晚打电话，我哥说他买了一副新麻将，我爸默默的在旁边说，等你回来多收给你点钱，省得你又闹。哦，对了，我不会告诉你们，我今年都已经22岁了。 看来你22岁这麻将的记忆还是不精呢。 逢赌必输，好可怜。跟我很像，我每次跟人打牌都会输，所以我从来不跟人家玩钱的，家里人也不玩。 那我觉得下次有必要咱们约起来了，就必须要玩钱那种。 再见。 仔细落言，他说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过年，一到过年就可以吃饺子，看谁能够吃到有硬币的饺子，还有放鞭炮看烟火，好热闹。晚上呢，大人们打麻将，我们几个小孩呢就一直玩到5点多才睡。嗯，5点多很晚吗？他说自从高中， 应该是凌晨5点吧。 不对不对，可能是以前吧，5点就很晚了。他说自从高中出国后，现在已经8年没有回国过年了，很多人已经不爱过年了。而对于我们出国的人来说，能够回国过一次年已经是一种奢求了。 嗯，不容易啊，这个在外求学的学子。 他八年没有回国过年了，确实是。哎 你知道吗，小小他说那个在饺子里放硬币的事儿，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个社会新闻。 嗯， 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吧，去别人家这个吃饭，然后他不知道呢这家人呢往那个饺子里放了硬币，结果刚好被他咬到了一下，把自己的牙割掉了。 嗯， 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还去派出所告了这家人，说这个弄坏我一颗牙，要他们赔。当时还是挺传奇的一件事。 哎，我觉得每年过年我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就是吃硬币一不小心吞到肚子里，或者是割了一下。但是告这个我还真的没看过，但是每年都会出这种事情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提个醒，那个吃饺子一定要细嚼慢咽啊，千万不要囫囵吞枣似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 吞下去挺可怕的。 对呀，啊，你说那个那要怎么出来？开肠破肚吗？ 可能医生就会说啊，哦，你试着明天早晨把它拉出来吧。 又不是 see you tomorrow 那种。 see you tomorrow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江涛的，哇，好，超级经典哈，江涛和陈红合唱的《常回家看看》。 嗯，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 这真的是超经典的一首歌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特别喜欢这首歌，每天都要单曲循环这首歌听。 嗯， 电视里一播叫大家安静然后听这首歌，而且经常会听哭。 哎，我忽然想到另一首也是过年很经典的一首歌，刚才没想到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，也是在春晚的那个、 啊、 对吧，春晚上唱 过的。近几年的歌、啊、 嗯，对，近几年。这个常回家看看可是有年头了，在我们那个时候、 嗯、 上学上中学的时候火起来的。 仇怨的梦之读诗他说呢，还有就是小时候只有过年爸爸才能回家，一年见爸爸的时间只有两回，后来爸爸出了车祸，右肢偏瘫，感觉爸爸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直到去年他无情地抛弃了我和妈妈。我好想他，好想他呀，我和爸爸一起出去玩也只有一次而已，所以我立志以后要多陪陪我的孩子。小时候每到过年都有压岁钱，还有新衣服穿，还能放漂亮的烟花，然后一群小伙伴在外面混捉迷藏啊，木头人呀、啊、好不乐乎。再大一点就打扑克搓麻将，充满了对爸爸的想念啊。 嗯，对，过年的时候正是合家团圆的时刻，就很容易会想念一个人、 嗯、 想念那个不在的亲人。 嗯， 这真是今年最后一次改名了。他说呢，小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小鞭炮小礼花，比如说小蜘蛛小蝴蝶，那时候几块钱买上一盒，可以和小伙伴玩到大年初一的凌晨，每用掉一个都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欢庆。 有意思。 我记得这些小烟花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，你可能光玩鞭炮去了，就那种很小的那种礼花，还在地上旋转着，那个转起来、 啊、 还往上升那种、啊、你有印象吗？ 嗯， 嗯，有 像那种就是小蝴蝶， 现在都找不到这种东西。 对，找不到了，那时候还带响，嗖一下飞起来。 哼，这个朋友的故事我觉得蛮不一样的。微风镜他说呢，别人都是出去玩，我呢是出去抄对联，别人都是串门呢，我这可怜的小孩子在门口抄对联。为什么要抄对联啊？ 抄对联， 抄别人家的， 那可能就是 看谁家写的对联好。 对，你不是说你会给你的那个老宅子上写对联吗？可能就是类似吧，就是也要干活，只不过需要抄一下 啊。啊，可能是这个家里的门太多了，需要我亲自来抄。 你亲自，嗯，呵呵，辛苦了。那再分享一下最后一条留言吧。洛洛是泡泡，他说我这叫电焊条，就是焰火棒。小时候呢，每年过年前一天或者大年三十早晨，我爸就会带我去集市上买对联呀、焰火棒呀、会亮会唱歌的小灯笼。因为小时候爸爸脾气不太好，很凶那种，所以呢对我来说过年的爸爸跟我比较亲近一些、 嗯、 啊， 确实是过年的时候爸爸才会这个眉头不紧锁了，也再也不板着脸了，还会笑一笑的。 哎，对，他这么一说感觉心里柔软了一下，也是想提醒在听的各位已经为人父母的朋友们，过年的时候对小孩子就好一点是吧，带他们去买新衣服啊、 嗯、 买点烟花放一放啊，多陪陪他们啊。其实孩子心中还是很想跟大人有更加多的亲密的亲子时刻的。 对，那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啊，所以一定要给他们留下一些好的印象、 嗯、 其实最近上的一个电影啊，就是美丽人生嘛，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不管是在战火中还是怎样，爸爸呢都要给儿子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般的童年。 嗯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啊，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呢、 嗯、 让小孩子真的亲身的体会到那种过年的喜悦喜庆，能够让他在今后的道路上心里充满自信充满阳光。影响到人生观去了。 嗯，哎呀，还有一个留言我就觉得特别有代表性，我再说一个吧。新宝他说呢，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到姥姥家过年，姥爷总是在门口大树下等着我们，姥姥早早的做好了水晶蒸肉、酸菜炖排骨、红馍炖小鸡给我吃，他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， 还给我准备好了装着两张红票的红包。晚上孩子们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打扑克，玩累了，姥姥搂着我睡觉，那时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。去年姥姥走了，再也吃不到水晶蒸肉了。所有的美好记忆都是和姥姥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那些过年的日子，真好。 嗯，对，希望今年你也能够吃上，尽管不是姥姥做的，希望也能够，怎么说，把这份味道延续下来。 嗯，对对对。那好了，今天说了好多呀，觉得我们的节目都超时了。不过应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会更开心一点吧？总是说我们的节目短。 我们加班了，求表扬。 好加工资。 对，好了，今天真的分享了很多朋友们回忆中的儿时，关于新年的一些记忆哈，真的很美好，也是讲出了我跟莫大人的很多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听得开心。 对对，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过年的体验吧，希望大家过年好，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。嗯 嗯，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嗯，好的，那下期见了，拜拜。